那首古老的舞曲，让我们交换真心，不浪费年轻。听着唱片的杂音，就像动物在唱雨林，好像爱上你。想爱上你 I'm in love， 老去的情歌永远都会流行。又梦见从前的你，想起耶，那首古老的舞曲，让我们又在一起，感觉好甜蜜，仿佛时间的暂停，停在你说爱我的眼里，好像爱上你。 笑着扮演你。